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. Okay, believe, 别发成 bleep. Okay, 这是一个音节，我们要 believe 两个音节。 紫水晶。 She said she'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. 这个不错 ，for a relationship. 这个两个 r 的音，注意嘴唇要撅，然后再放松。 周以周望。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having this discussion. Okay, believe 要注意别发成 believe. 这个 b 的音呢，就有一点点就是多了。Okay, 是一个 believe， 放松舌头。 伟伟。 She said she i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. Okay, looking 发成了 looking， 这个 lu 的音是不对的。Okay, 是 look。 睡莲 She said she i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. For a 这个 r 的音你发成了一个 for 热 热 热 热热， 发了热了。 这是一个中式的热，不一样。OK， r 热。 李莹 That she'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. For a relationship 丢了一个 r 的音，你发成 for a， 应该是 for a。 好，双木林 She said she'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. Said she's 要连发，你现在是停顿，完全停了，断气了，应该是 said she's， 停顿是靠舌头的动作，而不是气流就停了。 瞧瞧、 okay. ，tea flower。 She said she'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. Looking 又是一个 lu 的音了 ，OK， 应该是 look。 天平。 She said she'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. 一样的 looking 了。 这个差不多， 这个音会导致一个很重的口音 ，looking 这样 ，good cook should would、 哎。我们都说过讲过了，一定要读快乐的乐。 对，都是这些啊、在音标里啊是一个倒过来的奥米加，大家一定要注意。OK， 这都是发恶。OK， 金牌音标要反复听哈。 Forever. 粉色高跟鞋。 I lie in disbelief. 啊 ，disbelief。这个我们需要 disbelief， OK， 两个音节，别发成 blee， 一个音节。 Maggie， I cannot believe we a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. OK， cannot 这个特的音要省略， I cannot believe. OK， 好，这位是 warmer。 I cannot believe we'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. Okay, we're even 这段就是犹豫了的一个感觉、停顿是对的，可是不应该就是停那么长时间、Okay, 剩下的都很好， 流畅一点，流畅一点啊，优美。 She said she'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. Okay, for a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顿的一个说法，应该是连读 for a. Okay, 连贯，气流一致，不能 for a. 对 ，OK， 斑斓猫。 I cannot believe we'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。 不错，这里 believe 的这个 v 音你发成了 w，OK，、okay? 所以要注意上唇不能工作，发这个 v 音 ，OK。 Christian， I can't believe we're even having this discussion。 你把 cannot 发成了 can't， 可以，可是你说的是 I can believe。要说 can't 的时候呢？省特最好是有一个往下降的一个韵语调，狠一点。I can't believe。 好的，雪莱。 She said she's looking for a relationship. Said 发成了 sigh 了 ，i 的音不对，是 a， 舌根要高一点，不是 i。a said she said she's OK。 好，今天的纠音到这里全部结束了。 耶、yeah. ！ 好了，那我们今天的2018年的最后一节老友记课程也结束了。 Mm-hmm. Yeah. 同时，这第一季的课程也结束了。 Yeah, we're all done with the first season. 而且你发现我们这个 timing 每次都是那么巧。 Perfect. We're amazing. We're so good. 是吧，同学们啊？这新的一年里哈，2019年要继续加油学习，把这个发音练得美美的、棒棒的。是吧 ？Yeah. 继续跟着 Henry 老师刻苦学习。 Forever. 现在是不是喜欢上 forever 这个词了 ？I love it. I always say it. 永远，永远，永永远。好，感谢大家的收听。 Okay, 谢谢 Henry 老师一年的辛勤工作。 Mm-hmm. 我们新年见。 好，拜 拜。 One thing I know, that is I know nothing. 世界很大，我们很渺小。北京外语广播与您相约更精彩的大千世界。Radio 774，北京外语广播，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，与您分享每一刻。

Christina here, just thanking you guys so much for filling my life and my heart with so much love. Continued throughout the years, stand by me. I appreciate all your support. Let's go. Just the sound of my breathing. Yeah, I